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出行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先生。你好史浩。 您好。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于美国房地产投资的一些知识啊，像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一些中产家庭，他们的收入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而像达拉斯、休斯顿这些城市呢，中产家庭的收入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呢，对于新移民来说的话，是不是选择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城市作为美国的第一站更加合适一些呢？特别是对于买房投资来说的话呢？ 咱们如果是新移民，第一站选择消费水平比较低的城市落脚的话，压力的确会小很多。对于购买房产类型的话呢，其实道理还是一样的哈。既然作为投资房，那就是前期投入要少，当地的话经济好，出租稳定，回报率高，还可以适当利用杠杆，在一般消费较低的地区的话呢，你两套房基本上就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了，对，然后你再简单的工作一下，就可以生活得很不错了，但是如果你是在纽约或旧金山这样的地区，你靠房产出租这种回报来过生活的话，还是会面临一点压力，因为当地的生活水平比较高，你两套房出租的话，年收入不会超过10万美金，还是有一些压力。但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达拉斯和休斯顿，这两个也是美国的大城市，经济也都很不错，其实中产收入的水平在美国也是比较靠前的，只是比纽约和旧金山要低一些。这些城市的话呢，生活又方便，周边设施也是一应俱全，如果新移民选择这种一线下面就是属于二线的大城市来说，其实是不错的选择，不错的选择。 作为起步阶段的话，其实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生活成本购房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刚刚进入美国的这些新移民来选择一个落脚点啊，其实它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在这个美国的二线城市买房落脚其实是性价比更高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听起来租金啊，靠租金在美国生活可能是一条非常可行的捷径啊。如果你有两套房子，你完全可以自己住一套，然后另外一套进行出租，那个租金作为一个生活开销的补贴还是非常可行的一个途径啊。那么我想问一下，这种生活方式是主流吗？有没有这样进行投资的美国人或者是新移民呢？ 其实像我们说的这种方式呢，就是通过买房在美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主流不敢说，但是真的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早期买房的比较合适一些？因为早期买房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到了后期来看的话，租金回报率很高。现在买房还合适吗？ 其实咱们说就是现在了，早期买房的那些人，那就不是说在美国如何过上体面的生活了，那就是他通过在美国买房发家致富了，应该是这么说。因为美国房价这几年涨了非常多，涨了好多地方涨了将近翻了一倍啊。就当年他如果在美国买几套房，那真的现在已经不是中产了吧，应该比较富裕了。 就无论是从租金回报率还是房价本身的一个涨幅来看的话，早期买房那一批人已经赚了不少了， 赚了很多了，赚了非常多，那些房子升值非常多。 那你过去的时间我们回不过去了嘛？ 那只能看现在，在当下你觉得就是通过投资买房然后看租金回报率这件事情靠谱吗？您个人的观点是什么？ 对，咱们今天呢主要聊的就是在美国生活嘛，对吧，在美国过上体面的生活，我觉得投资房还是我们的首选。因为投资房之前咱们一起讲了，总价比较低，收益率回报比较高，所以的话如果你想通过用房租在美国来生活的话，那这样投资房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对，比较明智的选择。当然在美国购买投资房的话有些因素需要考虑。简单给大家聊一聊哈。之前我也说过，在投资房的话无非就是房产的位置、价格、房子周边社区的环境出租率啊、回报率。如果你考虑的更全面一些的话，也包括一些交通啊、学区等等。当然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呢，价格一般都比较高。 对，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 对， 当配套学区都完美的时候，户型也完美的时候，地段也完美的时候，价格就不完美了。 对，价格就很高了。 那价格完美的时候嘛，别的总有些缺陷哈。 对， 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你得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看哪个房子是最适合你的， 综 合来看性价比是最高的。 没错没错，这点非常同意。所以的话就结合上面几点嘛，特别好的房子和性价比比很高的项目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留意哈，但是这样的好项目不是每个时候都能在市场上找到的。所以的话对于新移民他买房的时候也建议他们多留意一些，也不用太着急，就多留意一些好的房源。但是这好的房源出来之后一定要赶紧下手。 一般来说您推荐买的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我是这样的，不管是新房二手房它都有好的房子。就怎么说呢，就是就新房来说，其实华人如果是自住的话他喜欢买新房。他们华人喜欢买新房。 为什么华人喜欢买新房啊？ 也有可能是华人 有一些新房情节在里面。 对，我觉得他们好多华人说去我去美国买个房还买一二手的，有些这种人他不喜欢二手房， 就别人住过的我就不想用，我就想买一个自己装修的焕然一新的， 对， 特别崭新的一个房子。 对，尤其是那些有钱的客户他更喜欢新房。 他们不差钱。那如果作为投资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二手房和新房哪个更合适一些呢？ 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了。二手房的话你买来之后如果价格合适，你买了二手房出租很 OK。 其实有一些那些投资性的小区它其实都是新房。这些小区为什么叫投资型小区呢？因为这些小区它建出来好的就是为了出租的。就是投资的。像这种房的话呢，你买来其实自己也不太会住，就是你的一种投资手段。像这种虽然是新房，但是你也是可以出租的，也是比较划算。有的人会觉得哇，新买的房子就出租，真的觉得心里不太舒服。 那又变新买的房子出租以后，不又变成别人住过的房子吗？ 对啊，我自己都没住，我就租出去了。好多客户跟我反映，我心里不太舒服，说我能不能先去住一年？我说您买这房子，说实话，有些投资型住房，它的学区有可能没有那么方便，没有那么好，但是它的出租率高，它的收益比较高，有可能不适合咱们这些有钱的客户过去长租。但是这些房子的话你出租的话呢回报率高，所以你选择它作为你的投资。你不能说你投资房全都买那种又学区又好户型又大又完美，觉得您自己要来这儿住都买这种房子，那价格太高了不划算。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分清好，这投资房和自住房它是有区别的。 对，一定要明白你到底要的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问清自己根本的需求是什么。 对。 是自住呢还是投资。 对。 如果投资呢就不要太计较一些情怀上的事情了。 没错、 就是、又想把房子出租了又不想让人住进来，就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对，咱们投资房就看它的回报率。当地就是就业好城市好，选个好的地方。看它回报率是不是出租率怎么样 ，OK 了。你不要考虑说又学区好，又要是要全朝南的，又一个很大的院子适合我小孩玩，这不要、没必要考虑那么多了。 哎，再问一下，像这个新房，一般它是带装修的吗？ 带装修 啊，那就好。如果不带装修的清水房、毛坯房，那买来还有一个这个装修的成本也得算上啊。 不，美国基本上都是装修的 啊， 他会给你个打包价格，就是有一些你不同的价格装修费用，比如说你可能有50000的装修标准，有30000的装修标准，它不一样的。 嗯， 对。 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石先生给我们介绍了美国一些投资房的具体情况啊，我们应该综合的来看投资房的价值，要根据自己根本的需求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房子。那其实我们知道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了税改政策，那么对于新移民来说，购买多套投资房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呢？比如说税收方面。 其实美国新政府它一些政策好多还没有成型啊，现在都是在初级阶段。就整体而言，你购买投资房的话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只不过新的政策对于贷款抵税额这方面有一些变化，以前是100万美金，现在是70万美金。但整体而言的话没有太影响，并没有很多啊。 所以您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叫贷款抵税额。这个词汇好像我们也不太熟悉，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贷款抵税额。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了，就简单说一下，就是你美国是需要交税的，你每年房产你要交税，但是你每年比如说这个房子比如说交100万美金，打算交2%，有可能是交2万美金，但是你房子一些费用是可以抵扣出去的，比如说包括一些折旧费用，还有其他费用你可以抵扣出去，就是说你要交2万的税，再抵扣一些东西，有可能到最后只需交1万美金的税。是这样，就是一个它一个抵税额。之前的话100万，现在变成70万了。因为这个如果特别详细说出来的话，有可能时间不太够，就简单说一下。所以其实就100万贷70万美金，就是你贷款额度小了一点， 抵扣的这个总额度要小一些啊。 以前是你比如说你贷款100万都可以。100万以内你是可以抵税的，超过100万美金以上的部分是不能抵税的。现在的话呢，是70万以内是可以抵税的，你超过70万的部分是不能抵税的。是这个 意思。有一些微调哈。 对，就是说你如果买豪宅的话，影响会大一些。如果你就买一个正常的房子，100万美金或70万美金，你贷款70万美金，其实在美国能买很多很好的房子了。 是。 对。 税没那么高。 对，因为你是贷款70万美金嘛，你又不是说你全款70万美金。对吧，其全款70万美金其实在美国大多数地方都能买一个很好的房子。 好，就这个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话题啊，在美国投资房产，我们来出租。这个美国的法律是保护租客的，那么是否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租客因为各种原因拖欠了房租，你作为房东呢拿不到应该收的租金，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是不是要打官司，或者是怎么去避免这样的情况？ 像这种情况通常来说是我们最烦的这种情况了，这是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的确是像您说的这样，美国的确是保护这些弱者的，其实一些租户的。 但是租户虽然是弱者，但是房子如果别人不付房租的话，那其实受害者应该是房东啊，对吧？ 是这样的，是这样。但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很麻烦，就说明第一，咱们有可能前期把关没把好，把房子租给了他，但是话说回来，有的时候这真的是你运气不太好，因为其实美国呢是一个讲信用的社会，一般人是不希望说拒不付房租也不搬走这种情况，一般他们是不会这样的，因为对他们影响很大，对租客自己本身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有可能他真的是出现了很特殊的情况，就真的没钱了，也没法搬走。那倒霉其实是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他不搬走你没有办法，警察也管不了，咱们就要走法律程序，一般一走法律程序要走好几个月，这个期间你的房租就损失了。如果这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对投资客户来说他要还房贷的呀，对不对？ 资金链断了， 对，很大的一个损失。你没有房租，你要需要自己的拿出自己的本金，或者说自己再额外拿出钱来补贴咱们这个房产的这个这是房贷。 对， 是咱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因为这样是破坏你的原有的计划，你对你的资金链都有影响。如果真的杠杆比较高，投资几套房，本身自己囊中羞涩，就靠这个房租来还房贷，你说你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 是啊， 对吧？当然了，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啊，也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说你找一个资历很好的有口碑的房地产管理公司啊，审查租客的时候非常严格，基本上是可以避免的。 对，会降低这个风险，但风险还是一直存在的。 的确有 防不胜防，就是任何一个之前信用特别好的人都有可能会破产， 对， 都有可能失业，对吧？那一旦失业交不上房租的话，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可能不太爱存钱嘛， 没错， 用信用卡刷卡了，所以其实万一出现租客资金链断了以后，他真的还不上房租，那这种情况我们遇到了。 怎么说呢？ 就是、怎么去防范这个？ 有一些避免的方法啊。我刚才说的一些，比如找个好的管理公司，严格审查啊，这都是其中之一。还有的话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尽量避免这些长租房，因为往往这种长租房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您真的非常担心这样的情况发生，而且您的杠杆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些短租房。短租房为什么会很大的减少这样的情况？因为短租房好的就是你先付费的，有点像你住酒店的感觉，就是你在网上预定了我们这个房子，有可能你要先付一笔押金，很大的一笔押金，或者说有可能让你提前付款，所以没有这么多的担心了，不怕他不付钱，因为他不是说你租一个房子年付，或者说每季度付，或者每月付。咱们是你比如说短租房，就是客人就是住三四天四五天，最多 按照一天一天付的， 对，或者最多你住一周，都短期的，他们都是来旅游的，带着钱来的，所以这种呢会很大的减少这种情况发生。 来旅游的都不差钱， 或者说你先把钱付了， 对 吧？ 对， 没事儿，这都还好说 啊。 所以短租房这方面少很多，长租房这种情况会多一些。 长租房难道不是提前把账给结了吗？就是他不是提前把月租金打给你？ 没有啊，长租房基本上会要求你一个押金，押金的话基本上就是两个月的房租，有可能是这样，然后他是每月付的比较多， 每个月付啊，所以你得盯着他。 每月到日子基本上他会给你寄支票，或者说你给你送支票，基本上这样比较多的，靠支票比较多的。 另外呢，我们在签订租赁合同的时候也得把关，就是一定要写清楚，如果说逾期违约的话会有哪一些违约责任，这样的话那个租客也知道自己会承担什么责任，也不会轻易的去违约啊。 没错没错，基本上不会轻易违约，除非真的是破产，真的没办法，没地方可去， 那也不能赖着不走， 只能走法律程序，那真的很麻烦。 好好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啊，虽然不经常发生，但是呢也是要规避的一个风险啊。 对， 好，说到这个投资房产呢，其实有两种类型的房产，一种是公寓，还有一种呢是别墅。那像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纽约、芝加哥这一些大城市，如果在市中心购买公寓出租的话，您觉得这个出租的回报率，跟别墅比的话，有什么差别？哪个更高一些？ 您说的也，也很在点上吧。但美国其实并不是只有别墅，我们对美国印象就是哇，那种大别墅、大 house 就是。地大又便宜，其实美国是有大量的公寓的，很多公寓呢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像您刚才说到的纽约、像曼哈顿基本都是公寓，像别墅类的项目在纽约、在曼哈顿都是非常老、非常贵的，动辄几千万美金，也不是我们大众能够接受的价格，像纽约啊、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这些大城市公寓这几年也是有很好的升值情况，像美国大城市中心区域的公寓价格，目前来说也没有说高的那么夸张，而且过往这几年的话，像比如说旧金山啊、波士顿、纽约这些城市的公寓价格涨了非常的多，好多都翻倍，所以说也不只是别墅，公寓好多项目也是可以选择的，也是有很好的升值潜力。 最后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客户的案例，就哪一些客户买了什么样的房子，最后什么结果？ 就拿公寓来举例吧，因为潜意识里来说呢，好多人就觉得公寓是作为投资房比较划算啊，就是出租房比较划算啊。买别墅的话就是看中它的房产升值，公寓的话就看中它的这个房产出租。但是一些大的城市，像曼哈顿、像波士顿、旧金山这些地方的公寓也是可以有很好的升值，也很同时带来很好的现金流。举个例子吧，就拿曼哈顿来举例。这是真实的例子，我的大学同学留在美国工作，就是18年2月份，就今年2月份， 它在纽约上东区，差不多就是北京，相当于北京朝阳区，就是很好的一个区嘛。 嗯 嗯，竞价了一个公寓， 买了个公寓。 嗯，这现在竞价阶段。 竞价阶段什么意思？嗯、就是说在买的时候，大家是拍卖竞价的吗？ 对，竞价就是他之前在卖，好几别的不同人在出价。 哦， 使用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国内的180多平米。嗯，是个三居室， 180平米， 180多平米。 美国的房子有没有公摊面积？ 他这房子其实，160平米， 差不多。 嗯，但是他其实，他的使用面积要更多一些， 有一些赠送的面积在里面， 相当于是这种，比如阳台什么，他都没算里面。 好，好，这么一个在美国，纽约上东区的一个公寓，面积呢达到了180多平米。您的同学今年2月份去竞价了啊，后来什么情况呢？ 这个房子价格差不多250多万美金。嗯，这个房子在几年前差不多也就是100多万美金。嗯，成交价格呢还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是竞价阶段。嗯，因为我这朋友是真的想买这房子，他给的价不低。对， 看到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大平层啊，250万美元的话，其实还可以，因为在美国纽约啊， 嗯，还可以了，因为这个其实这房子也挺老的啊，但是美国的房子虽然老，房子保养的非常好，250多万美金，按汇率现在6.4来算的话，差不多是1600万人民币，总价也不算太高。它这个上东区在纽约曼哈顿也属于好区了，你看这个1600多万人民币，其实在中国的大城市也不一定说能买一个180多平米的房子。嗯，当然了，就是租金这就不一样了。在曼哈顿这个房子，它是三居室，一个月能租将近1万美金。 嗯 嗯，换成咱们人民币就是6万多人民币啊。嗯，租金回报比非常高，但是它的成本比较高啊。它这个每月的固定支出成本，包括房产税在内啊，3400多美金。这样的话，它每个月能剩下将近6000美金。能剩下6000美金，相当于人民币差不多4万左右。 这是租金，每个月的租金。 哎，净回报能够达到4万人民币。你的投入是1600万。嗯，你4万的话，你一年就是将近50万，就是因为就是48万。你可以用，你就直接用50万吧。那50万除以1600万， 3%。 那3%。 嗯， 这就是它的回报率，在纽约能达到3%，真的还不错了。咱们就 国内找不到，现在就北京目前我没找到，就是大户型的年租金回报率3%的市中心的房子。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也不能跟北京比啊，因为咱们中国 国情不一样、啊， 国情不一样。咱们中国像北京这种地段的话，咱们北京看重什么？因为咱们中国其实咱们的发展趋势和机遇。还是更好，在咱们潜在的心理观点里，觉得咱们北京以后10年20年以后会更厉害，甚至超过美国，超过纽约，这是咱们心里想的。所以咱北京的房子，它这个有可能它的房租收益没那么高。但是咱们如果要算一下北京的这个房租比例的话，你基本上1600万的房子，你一个月 2-3万， 2万吧， 2万多， 再刨出一些成本，回报率也1%吧。 嗯，对，目前就是北京的平均那个租金回报率，年租金回报率大概是1%-1.5%左右。 对，到1.5就非常高了，基本到不了1.5。 嗯 嗯，就差不多1%+1点多，基本上这个水平。所以的话呢，就是你投资公寓在美国，目前来看，还是有市场的，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毕竟咱们现在国内一些房子，咱们是没有自制买的，你最多就买1套或2套。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一些闲置资金的话，想投资，其实可以考虑纽约啊、曼哈顿这些高档市场，也是可以考虑的，也还可以。 就这个总价有点高哈。 对，就是总价比较高， 1600万， 这适合有钱人，这真的适合有钱人。 咱们能不能买小户型啊？就不要买那么大面积，将近200平的，买个50-60平米的，这个单价租售比跟您这个比差不多吧？ 50-60平米的，它房价反而有时候更贵， 它总价小了。买得起的人更多了， 对， 所以单价就抬上去。 对，有可能会更贵。这房子200多万美金，其实是老房子。你像纽约现在开发的一些新房子，就是1平米是20万人民币的，都是这种水平。就是在纽约开发的新的高档公寓，一般是1平米20万人民币的水平，非常非常的贵。 1平米20万。 对，曼哈顿就新开发的高档公寓的话，你买一个100平米的一居室一室一厅，哇，2000万人民币，300万美金啊。 太高了， 非常夸张，非常夸张， 这不是我们平民老百姓能够想的事情。 对，这就是有钱人投资，有钱人投资。 我们看看新闻哈，了解了解，增长一些国际知识哈。 嗯， 好，那不管怎么样，也能够体现出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近况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一些有关于美国房地产租金回报率的一些知识，希望对大家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石浩先生能够做客我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例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don't leave me. Well, you done me in your bed,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love, love,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love, love, love. So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it clearer, but my breath fogged up the glass, and so I drew a new face and I laughed. I guess what I'll be saying is there ain't no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ies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Our name is our virtu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Well, open up your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 find that the sky is yours. So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There's no need here to complicate, 'caus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oh, this, oh, this is our fate. I'm not at home in my slip away. I know it's hard believing the words you've heard before, but darling, you must trust them just once more. 'Cause maybe goodbye doesn't mean forever. Let me tell you, goodbye doesn't mean we'll never be together again. If you wake up and I'm not there, I won't be long away. 'Cause the things you do, my goodbye girl, will bring me back to you. Instead of giving in, but I can't wait forever, helping you see that I was meant for you and you for me. You passed my goodbye girl, 'cause now you'r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的呢是山东章丘铁锅走红的一个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看看它走红之后的一个销售的数据和呢幸福并烦恼着的铁锅工厂的老板。好，那么首先就让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第一集的播出呢，导致了章丘铁锅的销量啊一夜飙升，在淘宝上的销量增长了近6000倍。好，那么看看第一部分的翻译。The episode caused sales of Zhangqiu Iron Pan to skyrocket overnight, with their sales on the Taobao increasing almost 6,000 times. 好，那么说第一集的播出哈，The episode 这个词我们在上一期已经聊过了，表示呢电视剧的一集 episode EPISOD caused sale of Zhangqiu Iron Pan to 后面突然在销量上的一个暴增哈，用这个 skyrocket， 这 sky 我们学过天空， rocket 是火箭哈，像火箭一样哈，这个数量猛的一个激增哈，后面加一个是 overnight， 一晚上呢这个销量呢就暴增， with their sale on 淘宝 increasing almost 6,000 times 啊，6000倍。那么看看阿里巴巴的数据，阿里巴巴数据的显示呢，该铁锅之前在山东呢还是受欢迎的，其次呢在江苏、北京和广东，这是它在特别热之前的一个销售情况哈。它所受欢迎的省份呢主要在山东、江苏、北京和广东。刘子明啊经营的这家工厂，他说呢在第一集播出一小时之后，他商店的2000个铁锅一下子就卖没了。那么舌尖上的中国它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哈，一小时之后2000个铁锅一下子就卖没了。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According to Alibaba, the iron pans are most popular in Shandong, followed by 江苏、北京 and 广东哈，那么这几个省份。刘子木 who ran the pan factory said 1 hour after the episode was aired,He sold all 2,000 pans in his stores. 那么提到了一个词呢，是一个人经营的这家工厂，用这个词 run， 他不是跑了，而是经营。Ran the pan factory. Said 1 hour after the episode was aired. 这个是 air， 不是空气，而是说呢，一个节目呢上线了。一个节目呢播出的意思，所以这个词的另外这个意思呢表示说播出上线， episode was aired。 同时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air 呢用它的 ed 形式，因为是一个被动语态哈， was aired。 然后提到 he sold all 2,000 pens in his stores。 好，那么看看他的这个工厂的情况啊，他说我们大约呢有50名工匠哈来呢做这个铁锅，我们每天能够生产呢100多只锅，到目前为止我们接到的订单需要呢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说节目播出之后他这个订单量呢一下子一个什么激增哈，所以说呢他现在的订单量呢需要以后的2年才能完成，是非常大的一个订单量了。 We have about 50 craftsmen， 提到的工匠这个字 craftsmen C-R-A-F-T 然后 S-M-E-N 哈，这里面用的是复数形式，它的单数呢是 craftsman craftsman， 然后 making the pan， and we are able to produce just over 100 pans every day， 每天只能生产100个锅。 Liu said so far we have received orders that will take 2 years to deliver。 好，那么提到了说我们收到了这个订单，用这个是 order 哈 order thatwill take 2 years to deliver， 所以说在未来的2年这个工厂的老板和工人 都会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当然也会非常非常赚钱了。好，那么看看这个铁锅的一个简单的历史和它的一个优点哈，为什么说大家看完节目之后特别对这个锅特别喜爱呢？该锅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000年之前。同时啊，通过这个节目大家了解到，手工制作的铁锅呀，比通过机器做出来的锅呢，导热性能更好。在成千上万次敲打之后啊，手工制作的铁锅呢，做饭的时候呢不粘锅，它们更适合一般的啊老百姓的烹饪。好，那么看看这句话 ，The history of the pans goes back 1000 years 啊，用一个词叫 go back 表示可以追溯到啊什么时间，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 date back d a t e date back date back 1000 years。And handmade one, 手工的这个锅呢 are better at conducting heat. 这里面学到了一个物理词哈，叫导热啊，导热表示说传导这个热量 conducting heat. 它的拼写是 C-O-N-D-U-C-T, 哈，它作为动词表示传输传导 heat than those produced by machines, 啊，比这个机器做出来的锅呢，在导热方面呢，它的性能会更好一些。After being beaten tens of thousand times, 被敲击敲打哈成千上万次之后，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词呢，叫 beaten, 敲击哈，这个词呢，也可以是打人的意思，但这里面是指呢，工匠师傅呢，用他这个锤子啊，不停的敲打那个大铁锅的这个动作哈，用这个 beat。当然了，在这个句当中，它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 ，after being beaten tens of thousand times。The handmade pans are not sticky 啊，那么今天学的另外一个词跟我们做饭做菜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做饭的时候呢，如果说做不好的话呢，一些个饭和菜呢可能会粘到锅上，特别难处理。那么这个粘啊，用这个词叫 sticky, S-T-I-C-K-Y, sticky, 它可以指的一个食物呢粘在锅上，同时啊也可以指一些吃的东西它的口感非常的黏，我们说像蜂蜜哈，它会比较 sticky, 还有呢像冰激凌哈，它化了之后的那个液体哈也是非常的 sticky, 黏在我们的手上。这个词我们今天学会了哈，使用词 sticky, something sticky。他说呢，同时 they are better for cooking, 他们做饭呢非常的适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锅的价钱哈。根据这位老板说啊，这些锅的价格呢从300元到1000元不等哈，这个价格呢300元还是可以的，1000元呢略微的超过了一般锅的这个价钱了哈。但是哈，这不是说最贵的啊这个锅呢，那么由经验丰富师傅敲打出来的锅可以卖到1299元。好，看看这个老板说的这句话 ,according to Liu, 啊 ,Liu 呢是这个老板的姓哈 ,according to him,The prices of the pan range from 300 yuan to over 1000 yuan. 这里面我们学到了一个词组叫 range from to. 看看这个词 range, R-A-N-G-E, 表示一个范围。它作为名词呢表示一个东西的范围哈。但是呢它作为动词表示一个东西它的跨度。那么我们说一个群体当中学生年龄的跨度呢，比如从5岁到10岁就可以说 The age of the group of student range from 5 years old to 10 years old. 同时也可以指呢一个东西它的长度它的高度哈，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么这个 range 后面加这个 from to 是非常好的一个词组，希望同学们把这个词组记下来 range from to 300 to 1000 1000元。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a pan made by experienced craftsman in Liu's factory, 这里面用到的一个词是 experience, 这个词表示非常有经验的，这个词由名词 experience 经验后面加一个 ed 哈，表示说有经验的一个人哈。当然了，有经验的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叫什么 skilled 或 skillful, s k i l l e d skilled 也表示呢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所以同学们在表示有经验的时候呢 ，experienced 和 skilled 都是可以的。好，那么 in Liu's factory can 可以达到呢1299元。他没有用这个 get 或者是呢 reach, 而用的是 fetch, FETCH 这个词啊，表示说用力的去能够拿到某一个东西。那么在这个句当中，它表示的是呢，它的价钱最高可以达到呢1299元啊 ，can fetch 1299元。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episode caused sales of Zhangzhou pens to skyrocket overnight, with their sales on the Taobao increasing almost 6,000 times. According to Alibaba, the pens are most popular in Shandong, followed by Jiangsu, Beijing, and Guangdong. Liu Zimu, who ran the pen factory, said that 1 hour after the episode was aired, he sold all 2,000 pens in his stores. We have about 50 craftsmen making the pens,We are able to produce just over 100 pens every day, Liu said. So far, we have received orders that will take 2 years to deliver. The history of the pen goes back to 1,000 years, and handmade ones are better at conducting heat than those produced by machines. After being beaten 10,000 times, the handmade pens are not sticky, Liu said, and they are better for cooking.According to Liu, prices of the pens range from 300 yuan to over 1,000 yuan. A pen made by experienced craftsmen in Liu's factory can fetch 1,299 yuan.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我们请来的呢是大兴一中的谷雨露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新田上的百合花开。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兴一中的谷雨露，今天我将朗诵的是新田上的百合花开。新田上的百合花开，林清玄。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的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都不屑，他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见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上长瘤了。公开的场合，他们讥笑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它们也会劝百合不用那么努力开花。在这断崖边上，做人开出世界上最美丽的花，也不会有人来欣赏啊。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使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在野草和蜂蝶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与蜂蝶再也不敢嘲笑它了。百合花一朵朵地盛开着，花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 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几十年后，远在千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有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洁温柔的一角。那里被人们称为百合谷地。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非常感谢谷雨露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朗诵。收音机旁的你，如果说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那么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三个内容， Jason 老师绘本故事时间。今天故事的题目是 Watch Your Step Mr. Rabbit，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Mr. Rabb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兔子先生的故事。 Mr. Rabbit likes reading the newspapers andHe read a newspaper as he went along the road. Mr. Rabbit got stuck in the new way making street. What happened to Mr. Rabbit?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兔子先生特别喜欢读报纸，而且他还喜欢边走路边读报纸。 那么兔子先生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双脚啊就陷在了刚刚铺好的马路上。那么在兔子先生身上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Watch Your Step, Mr. Rabbit.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请注意脚下兔子先生。 Here comes Mr. Rabbit. 那快看呢，兔子先生走过来了。 What is he doing? He is reading the newspapers. 那么你快看呢，兔子先生正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读报纸，边走路边读报纸。 这可不是好习惯。 Is he looking at his feet? 你快看呢，他注意自己的脚下了吗？ 没有。 What are the workers doing? The workers are making a new street. 哈哈，那你们快看呢，工人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正在铺设新的马路呢。 No, he is looking at his newspaper. 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下，他正在看他的报纸呢。 Now he is looking at his feet. His feet are stuck in the street. 好吧，现在他看到自己的脚下了。可是他的双脚现在已经牢牢地陷进了街道上。 Can we push him out? 那么我们能不能把他用一根棍儿，大家努力地把他推出来呀？ No, 不行。 Can we pull him out? No, 那我们能不能用卡车把他拉出来，拉呀拉呀？ No, 还是不行。 Can we blow him out? No, 那我们能不能用风扇把他吹出来呢？ 不能，你可以看看兔子先生的帽子、衣服还有报纸还有钱都被吹跑了，也没有把他救出来。 Can we squirt him out? No, we cannot. 那我们能不能用水把兔子先生冲出来呢？ 不行，还是做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His feet are good and stuck. 你快看呢，他的双脚被牢牢地粘住了，原封不动。 Here comes a digger. 这一下兔子先生有救了，因为来了一辆挖掘机。 We can scoop him out. 好吧，我们现在可以用挖掘机把它挖出来了。兔子先生得救喽。 Mr. Rabbit is not stuck now. 现在兔子先生得救了，他没有被这些沥青再困住了。真不错，大家都很高兴。 Hooray! There goes Mr. Rabbit. 好了，他向大家道谢之后就走开了。可是你快看呢， What is he doing? He is reading the newspapers again. 他又拿起报纸继续在看了。 Oh, that is not a good habit. 这可真的不是一个好习惯呢。 He is looking at his newspaper again. Oh, no. 好吧，你快看呢，现在兔子先生又看起了他的报纸。 Oh, 不好，怎么了？ Watch your step, Mr. Rabbit.兔子先生，请注意你的脚下。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许兔子先生会掉进大海里吧。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兔子先生的故事。他喜欢看报纸，而且还喜欢边走路边看报纸。结果他不小心陷在了马路上刚刚铺好的沥青里面。大家想方设法地把它拉了出来，但是兔子先生依旧喜欢边走边看报纸。这可真的不是一个好习惯呢。所以呀，同学们、小朋友们，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不要一心二用，否则会让我们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对吗？那接下来请你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有哪些危险的事情我们是不应该去做的，听听他们有哪些建议给你吧，好吗？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happened to Mr. Rabbit's feet on page 10? 那么请问大家，在这本故事书的第十页，兔子先生的双脚怎么了？ Question number two. How did Mr. Rabbit get out at last? 那么请问大家，在故事的最后，兔子先生是怎么从沥青里面出来的呢？ 挖掘机。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will happen to Mr. Rabbit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那么请问大家，在故事的结尾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兔子先生的身上呢？ 也许他会掉进海里吧。 哇哦，请回答这次老师的这些问题好吗？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Peter 老师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Bushy-tailed wallaby and hop, hop, hop, hop the kangaroo.